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张赞，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接下来，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一个世界最大政党引领最大发展中国家筹划未来，吸引无数关注；一份关键时期的纲领性报告，寄托民族梦想。点点琢磨，牵动万千目光。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外国面孔参与了中国共产党19大报告的议校工作，成为最早看到19大报告的外国人。 砥砺奋进，神州大地硕果累累，盛世盛会，逐梦中华继往开来。10月18号上午9点整，万众期盼的党的19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胜利召开。大兴区从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到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对这一盛会给予了高度关注。 10月18号一大早，天蒙蒙地下起了细雨。观音寺街道廉政服务中心主任丁文顾不上吃早饭，匆匆赶到了街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时墙上钟表的指针刚刚指向7点整，与丁文一同赶到的还有他廉政服务中心的两位同事。原来他们将在19大召开这一天上街执勤，全力保障19大的顺利进行。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19大时光， 本台消息：一个世界最大政党引领最大发展中国家筹划未来，吸引无数关注。一份关键时期的纲领性报告，寄托民族梦想，点点琢磨，牵动万千目光。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外国面孔参与了中国共产党19大报告的议校工作，成为最早看到19大报告的外国人，涵盖英、法、俄、西、日、德、阿、葡、老挝9种语言。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第一次邀请外籍专家参与党代会报告外文版议校工作。 在大会召开前10天，负责外文版议校的外籍专家拿到了报告文稿。翻译工作开始的第一天，俄文专家凤玲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他说，看过这份报告，你能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报告吸引着我，其他的一切都忘了。这份全世界翘首以待的报告内容吸引了所有外籍专家的目光，共同的聚焦，不同的视角。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几位专家不约而同地用“强有力”一词形容对报告的第一印象。60岁的阿拉伯文专家叶海亚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样一个提法，这是对中国新的历史定位，将促进中国更快实现全面现代化。 同时也为世界上其他希望加快发展的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 英文专家陶里说，即使是外国人，我也能感受到报告背后的决心以及其中包含的重要思想。作为外籍专家艺校报告，光中文好是不够的。31岁的法文专家福佩吉说，还需要了解中国国情和历史，对国家发展理念、战略、方针有所领悟。9名外籍专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对这5年间的变化有切身感受。报告中的一组组数字印证着专家们的一句句感慨。5年的时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以上，巨变远远不止发生在经济社会生活领域。吕宁说，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风尚，风清气正，公开透明，积极向上。 面对正在翻译的19大报告，福佩吉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一个想要发展、想要前进的党。透过19大报告，外籍专家们清楚看到了这个世界最大执政党一系列新的气象和作为。凤玲说，中国共产党党纪之言出乎我的意料，中国过去几年在反腐斗争中的空前力度和成绩令世人瞩目。叶海亚说，19大邀请外籍人士参与工作报告的翻译和合教，是一种高度自信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毫无隐瞒、公开透明态度的体现。 杨记者下乡探寻中共基层执政密码。在北京工作生活6年多，新华社埃及籍记者穆小龙见证了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也了解中国制定的许多大计划。穆小龙惊叹中充满疑惑，中国共产党究竟有何秘诀让一张张蓝图变成现实？在中共19大召开前夕，穆小龙来到海南省，开启了一趟发现中共之旅。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鸭坡村，海南省档案局驻村干部、党支部第一书记秦家月接待了穆小龙。琼中是国家级贫困县，10000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第一书记是什么官？秦家月的职务身份让穆小龙有点懵。近年来，近80万名各级党员干部被派到贫困村驻村帮扶，其中到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的将近20万。中国各级政府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驻村干部要协调扶贫项目和资金在农村落地。在政策支持下，秦家月为鸭坡村打造了山鸡、养蜂、养猪等6个产业扶贫基地，带头人全是党员或者入党积极分子。 听说临县有个中共19大基层代表，穆小龙很感兴趣，什么人能代表8900多万中共党员到北京开会？翻山越岭，他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同为国家级贫困县，白沙和琼中被当地人戏称为一穷二白。在打安镇田表村，外国人的面孔并不多见。田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杨峰吉看到穆小龙后显得有些腼腆，穆小龙感到好奇，共产党员那么多，杨峰吉靠什么成为中共19大代表？杨峰吉说，这需要群众拥护，群众支持你不是看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为他们做了多少事。 刚上任时，杨峰吉看准橡胶产业有前景，号召大家种橡胶。农民没钱种，于是他就到县里跑扶贫种苗，申请贷款。不会种，他就邀请专家来培训橡胶管理技术。如今，全村山地基本都种了橡胶。仅此一项，去年村民人均收入就达6000元。工作中，他是敬业的基层干部，生活中，他是大家口中亲切的杨叔和大哥。19大召开前夕，他每天奔走在各村，听民声，访民情。杨峰吉说，党和政府的信任，党员和群众的期待，我从来没忘。 我原本就是一个种椒割椒的农民。一路走来，穆小龙对什么印象最深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穆小龙说，无论是寥寥数语的杨风吉，还是热情健谈的秦佳悦，他们的共同点是来自群众，经过历练和考察成为党员后，又回到群众中服务群众。他说，这可能正是中共成功的秘诀。 本台消息，砥砺奋进，神州大地硕果累累，盛世盛会，逐梦中华继往开来。10月18号上午9点整，万众期盼的党的19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胜利召开。大兴区从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到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对这一盛会给予了高度关注。在区委6楼会议室，大兴区委书记、开发区工委书记周丽云与区委办一支部党员一起收看了党的19大开幕会。 周丽云表示，报告气势恢宏，用宽广的视野来把握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把握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需要，对关系民族、国家的发展等方方面面工作做出了部署。报告催人奋进，鼓舞人心，内容丰富，同时也为大兴区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周丽云指出，接下来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报告内容，结合大兴区的发展实际，围绕如何深入贯彻落实要深入思考，在学习过程中还要注重交流，工作之余将自己的学习体会认识与他人多做交流，大家共同学习。 大兴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邵恒来到青云店镇，和党员干部共同收看了党的19大开幕会的电视直播。青云店镇党员干部在聆听报告后备受鼓舞，同时也对祖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并且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中共19大一定能继往开来，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奋进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最终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的宏伟蓝图。 大兴区政协主席吴问平来到安定镇，与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了党的19大开幕会的电视直播。与会人员聚精会神听报告，全神贯注做笔记。习近平同志的报告高瞻远瞩，立意深远，鼓舞人心。安定镇党员干部在聆听报告后，为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自豪，对国家今后的发展充满了新的期待。 本台消息，10月18号一大早，天蒙蒙地下起了细雨，观音寺街道廉政服务中心主任丁文顾不上吃早饭，匆匆赶到了街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时墙上钟表的指针刚刚指向7点整，与丁文一同赶到的还有他廉政服务中心的2位同事。原来他们将在19大召开这一天上街执勤，全力保障19大的顺利进行。上班早高峰时间，在执勤岗位不远处，一位行人将共享单车随意扔在行人道上去赶公交车，服务中心小分队的队员看见后迅速上前将共享单车挪到一边，保障行人道的畅行。丁文说，如果地上有垃圾，我们也会捡拾清理，全方位的维护社区环境。 社区巡查途中，丁主任告诉记者，他们这个小分队主要负责观音寺南里辖区的巡查，包括维护社区环境，对辖区主干道、居民楼院、沿街商铺、大街小巷等地进行巡逻检查，对重点区域、重点人员进行巡查管控。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们街道将加大投入保障力度，努力消除不稳定因素。一直到中午12点，观音寺南里廉政中心一上午对所负责辖区进行了4次巡查。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我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陆元瑞， 小记者陈梦桥， 黄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饶。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责任重大，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听众、小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大兴七中小学部的小记者李霍云。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兴九小的小记者姚明翰。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新闻快播报。 新闻快播报。 大兴七中小学部在10月13号当天迎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68周年的日子。上午9点，全校少先队员一同展开了“我是光荣的少先队员”主题队日活动。队会主要以学习队章和少先队基本知识，学习少先队的光荣历史，深入认识和理解党团队的关系，开展少先队员光荣感大讨论，发挥先进典型的带动作用等5个方面展开。 在活动中，队员们戴着鲜艳的红领巾，脸上表露着作为少先队员的一份激动与喜悦，感染和教育着每一名少先队员，加深了少先队员对祖国的认识和热爱。 校园内外。 我是大兴九小的小记者程俊豪。10月初，大兴九小一行25人去美国波士顿进行交流访问。今天我们就来采访一下。请问几位同学，你们去美国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郭嘉玲，你先说。 我特别想去美国课堂，也特别开心，但是我一进课堂就懵了，那里怎么没有黑板呢？开始上课了，我发现那里也没有教材，他们只有每人一个的 iPad， 不过那里的课还是很有趣，而且他们时常会做游戏呢。 戴金宁大姐姐，你说说。 我们除了进了小学课堂，还参观了大学呢。我们参观了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还有耶鲁大学。我觉得这些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静，而且还特别大。 马文馨姐姐，你去美国的感受呢？ 美国家庭他们非常热情，我第一次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用丰富的饭菜招待我，而且给我准备了很多礼物，还给我的爸爸妈妈也准备了很多。他们的家也非常大，如果他们以后要来中国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他们的。 王汉韵姐姐，你是最幸运的了，听说你还跟外国人的老爷爷下了国际象棋。 是呀，我可紧张了，我聚精会神的下，旁边的同学还跟我加油，最后可算是和了，我这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可算落地了。 谢谢你们，期待你们回国后更精彩的表现。 为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68周年，全面贯彻少先队改革方案，不断提高大兴区少先队红领巾队干部综合素质和组织管理能力，在10月13日建队日到来之际，我校少先队小干部参加了红领巾小干部学院培训活动，即开班仪式。我校的小记者也前往会场采访了团中央少先队小干部、杂志顾问王同瑞爷爷、少先队小干部杂志主编李慧茹阿姨。下面就一起听听他们对此次活动的评价和对我们少先队员的期望吧。 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68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今天是我们大兴区的少先队员小干部学校的开班仪式，您对我们有何期望吗？ 少先队呀，这个组织是我们自己的组织，我们少先队员是少先队组织的主人，那么我们少先队小干部呢，正是这些主人的带头人、领头雁，需要我们带领你自己的小队、你们的中队、你们的大队、全体少先队一起在这个 我们自己组织里边快乐成长，人人是主人，人人当家做主，我们的活动我们设计，我们少先队的工作我们管理，这样大家就有人管了，有领头人了。我们当领头人的过程中也锻炼了自己。 我希望你们认真的学习我们少先队的改革方案，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树立我们正确的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然后学习我们习总书记对我们的三个要求，然后呢从小呢学会做人，学会励志，学会有远大的抱负，然后最后做好全面的接班人。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是来自大兴九小的阿长、雨薇、戴晶莹、姚明汉、李亚轩，还有来自大兴七中小学部的刘然、朱非凡、李霍云，欢迎你们小记者们。那么我知道今天你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要一起来讨论，是吗？ 我们今天要举行一场辩论会，然后辩论会的主题是社会和家庭哪个对我们小学生的影响比较大。 社会和家庭哪一个对小学生的影响比较大？正方的观点是家庭的氛围、家庭环境、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更大一些。那么反方呢是社会环境、社会教育对你们小学生的影响更大一些。那我们先有请正方的小记者发言。 都说孩子是父母的镜子，每一个人都是从小受到父母的教育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还是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比较大一点。 好，这是我们正方的观点，那么有请反方来发言。 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社会对我们的帮助也是有很多的，例如中华慈善会于2011年2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启动了为了我们的孩子千名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救助活动，和今年七月份国务院扶贫办对于重病和慢性病的群体帮助等等。正不是有了社会的帮助，我们才能有我们幸福的明天吗？所以我认为社会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 感谢两方的小记者声明了自己的论点。那么现在进入我们自由辩论的环节，还是有请我们正方的选手先发言。 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孩子从小是在父母的熏陶下长大的，只有到了长大以后，我们的生活才会受到社会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比较大。长大之后呢，我们变了，其实就是社会在变，毕竟父母思想的更新程度赶不上社会的更新，我们不知不觉中呢就跟上了社会的脚步，我们需要在这个社会中挖掘出属于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不论是大是小，这是一个可以证明自身价值的空间。我们的社会观和价值观终要靠我们自己去找寻，社会给予我们的是这个原则之下最符合我们的自身生活的自我定位和自我约束。 你们说的我并不反对，但是我们从小习惯应该都是养成的，父母的行为语言对我们也有所影响，父母他们所作所为就会直接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父母比如说有文明的行为，我们也会跟着更加文明，觉得他们是对的，会学习。父母的语言很文明，我们的语言也会变得文明。我觉得家庭的影响比较更大一些。 父母之间的对抗通常会影响孩子。我在网上根据数据显示，有73%的青少年犯罪是因为父母之间的热对抗，就是明抗不和谐，这是家庭的原因造成的。 如果家庭环境、家庭意识、家庭行为、家庭熏陶、家长的意识能够对抗社会环境的影响，那么这些孩子在做什么？政府颁布法令的行为又是为什么？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社会影响比家庭影响大吗？别忘了，社会影响包括朋友的琢磨、老师的教导、报纸、文学、艺术的宣传。我方坚持认为，对孩子的成长，社会比家庭影响大。 可是社会不正是由我们家庭未来的孩子们组成的吗？如果没有家庭 的小时候，在小时候对我们的熏陶的话，那我们长大了以后就不会对社会有所作为，那么社会还是依旧的无用功。 但是别忘了，父母的习惯、父母的文明，还有父母的一些不文明，全都是从社会上来学到的。从社会上学到的，那不就证明了社会对我们这些小学生的影响更大吗？ 但是我们从小跟父母学习，习惯也会慢慢的养成，只但一旦养成了习惯，就很难再改变。到走到了社会，这些习惯如果再改变的话，那可能也是极少数了。 但是别忘了，咱们在和家长接触的时间可远远没有在社会上和其他人接触的时间多，而且咱们在社会上接触的人也非常多，所以我还是坚持认为我方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也不否认社会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可是我们家庭如果没有家庭的话，那就不会有我们，如果没有我们，那社会的存在就没有更大的意义了，社会就会不复存在，因为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社会影响着家庭，家庭影响着我们小学生，有社会才能有我们幸福的家庭，所以我坚定地认为社会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 我不反对你们说的，社会虽然是影响了父母，也是影响了家庭，但是不代表我们也被这个社会影响，所以我还是觉得家庭比社会影响更大。 但按照对方说的，如果要是我们现在是向家庭看齐的话，那我们迟早也会和别人组成一个家庭，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迟早会向社会看齐的，所以我认为社会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一些。 虽然父母是从社会中走来的，他们也是长大从小孩变成大人，但是父母他们从社会走来，他们是好是坏，他们行为是文明是不文明，这也关系到我们，父母不文明，我们也会跟随着这个家庭的环境变得越来越不文明。 没错，就是这样啊，因为父母的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可能就是从社会里面学到的，所以呢他们从社会里面学到的带着这种不文明，也把这种不文明带给了我们，所以我还是觉得社会的影响比较大一些。 但像我们这么小，怎能不依赖父母呢？父母就是我们的一棵大树，父母滋润着我们成长，父母的所作所为相当于大树的营养传播给我们，传播的营养是怎样的，是健康的还是腐败的，或者是父母的行为语言都能通袭到我们。 我不否认你的观点，但是你可别忘了，如果要是父母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也需要天气、阳光、水分和空气来滋润啊，那些不就是社会吗？社会来滋润这棵大树，而这棵大树来滋润我们。假如社会那些雨、风还有阳光不够的话，那么树也就会腐败，树腐败了就没有太多的文明或者一些其他的来滋润我们了，所以我还是认为社会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 我刚才听了你们的辩论啊，我觉得你们的表现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你们的一个比喻说把家庭比喻成一棵大树，然后呢把我们的社会环境，刚才李霍云说了，让我印象很深，说我们的社会环境呢就好比是天气、是阳光、是雨露，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来浇灌这个大树。其实我觉得我更喜欢把你们小学生呢来比作一棵小树苗，那么我们的家庭呢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呢，就要看能不能给这个小树苗一个好的一个基础，有了这个好的基础之后，它能不能这个树苗能不能茁壮的成长，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其实还是刚才回到李霍云说的，这个天气怎么样，我们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是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空间，能不能让我们每个人去自由地追逐我们的梦想，然后能不能让每一个人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辩论带给你们的一个意义，它能让你们的思路打开，能让你们看到，能让你们听到想到你们不曾听到想到的东西。如果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你们今天就是有收获的。好，再次感谢我们今天两所学校的小记者来到我们的录播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